沈总。 客气客气，别那么叫，快不习惯了，叫我沈西就好。 接下来一个环节，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那就从高中说起吧。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的。第23集。接下来的周六周日，R中高一全体放假，沈西一大早就敲门进入336寝。小皮豆，早就说好了，期中后两天假期，沈哥带你出去玩。 我没答应。 也没拒绝，我都已经全额支付酒店房费了。 你问别人？ 没有别人，而且你说非常寂寞，我才…… 我说留在学校，我没说非常寂寞。 差不多呀。下酒家算算，生活费还剩下几百，出去玩也行。爸爸当上导游以后，家里的经济好转不少。他不习惯出去玩，但并不是不愿意出去玩。 去哪玩啊？ 去青玉山滑雪，行不？那边有个小木屋，可以住宿。 行吧，那我收拾一下。 三个室友都已离校，只剩下酒家一个人。青玉山在 CC 市郊，也是著名的滑雪场。因为改进造雪设备，2015年开始每年11月初便会开放，到11月中旬雪已成熟。雪场里边有一些人，但是不多。小皮灯，会不会滑雪啊？ 不会滑雪，不会滑冰。 简直不像个东北人，要换别人，沈西肯定无情嘲笑，但这是水晶皮冻，沈西只觉得可爱。我家皮冻就是那么与众不同，不会滑雪也不会滑冰啊。没事，我教你滑。沈西说着问过下酒家脚丫尺码，驾轻就熟的去柜台要了两人全部用具。下酒家见沈西提着四个雪板、四根滑雪杖、两双滑雪鞋还有护目镜，连忙伸手去接，却被沈西挡开。哎，不用，我来就好。 哦。 下酒家换好滑雪鞋，到了初学者那个坡，沈西蹲下，将下酒家两块雪板仔仔细细地铺在地上。来，踩上来。下酒家一向骄傲得很，并不犹豫，左脚在雪地上来回碾了几下，死死立住，抬起右脚准备卡进雪板当中。没有想到一直蹲在旁边的沈学神忽然毫不在意地伸出手握住他的脚踝，而后仔细比着，小心地安放到雪板正中间，用力踩，让雪板卡住滑雪鞋。 你 啊，怎么？ 没事。 另一只脚如法炮制，沈西开始教下酒驾滑雪板分开啊，保持平行，哎，与肩同宽，膝盖弯曲，行，可以了。上身前倾，前倾，对，就这样。拿着滑雪杖，手放在腰侧啊，如果要摔呢，往左后方或者右后方坐，左后或者右后啊，重心放在左脚，左转，放在右脚，右转。 懂。 下酒家试了几次，觉得也不很难，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沈西一直跟在身后，只是沈西故意耍酷，左扭一下右扭一下，十分风骚，惹人注目，叫初学者非常嫉妒。沈西总是先滑下去，然后一个转身注视着下酒家，一路倒滑到底，倒滑还嫌速度不够，时不时的登上两下。半小时内下酒家一次没摔，觉得并不过瘾。 我想去冲击者坡。 你 第一次学就去终极者坡？ 嗯， 学得比别人都快，会得比别人都多，就是他最幸福的事。好吧，沈西紧紧踩住夏九家的滑雪板固定器，帮他脱掉鞋子，抢着抱取滑雪板、滑雪杆和滑雪鞋，叫夏九家空手。中级坡比初级坡要陡上许多，初级坡大概15度，这个差不多30度。一些人在往下滑，动作相对娴熟。夏九家看到一个家伙抱着一瓶大美年达，边滑边喝，目瞪口呆。沈西叫夏九家站好，抓过缆绳上的一个缆车椅子，然后帮水晶皮冻塞进大腿中间。 沈西，我们是来一起玩的。 是啊， 你不需要总围着我。 哦，沈西一边答应一边委屈。站在坡上，夏九家冲沈西指挥， 你先下去，你试试坡道看有没有坑啊、包啊什么的。 行。沈西也没戴护目镜，扭着屁股又是万分风骚的滑了下去，把30度中级坡当成了奥运会高山滑雪大回转的场地，左穿右突，老急转弯，身子轻得厉害。见沈西毫无障碍，夏九家深深吸气，紧张地摆好姿势，两边杆子一撑，出发。夏九家有一些快感，也明白了这项运动为什么那么令人着迷，速度给的感官刺激。没有想到滑着滑着，前方忽然出现一个坑，本来第一次滑没有打算练习转弯，此刻却是不得不转。夏九家身子微微右倾，重心移到右面，结果失去平衡，一下子滑倒，咕噜咕噜地滚了两圈。沈西本来在下面接，一看水晶皮冻摔倒在地，心脏忽悠一下停摆。 水晶皮冻，水晶皮冻，没事吧？ 哐哐两下脱掉自己的滑雪板，将所有工具全部扔在原地，看都不看也不怕丢，在缆绳旁边沿着陡峭山坡手脚并用地爬。他可没有时间再乘缆车上去，只能百米冲刺。夏九家趴在地上有点懵逼，很快沈西到他旁边扶着夏九家站起来。 手疼不疼啊？屁股疼不疼？膝盖疼不疼啊？ 夏九家摇头。沈西弯腰仔细地将对方腿上、屁股上、手上的血铺扫干净，然后看着皮冻，摘掉一只手套，轻轻掸去对方头发上面的血，觉得水晶皮冻头发真的好软。沈西看到夏九家摔时脸颊上也沾到了两三片血，又伸出手开始扑了，沾在脸上的血没那么好扑去。沈西思考半晌，干脆也把另外一只手套甩掉，用两手的指腹用力往外刮抹。几秒钟后，两层皮肤中间的血融化殆尽，空余一些依稀带着体温的水。沈西翻过手掌，用干净的手指背面替夏九家全部抹擦干净。 沈西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被对方温热的手掌触碰脸颊，还有被对方认真的目光锁住眼神，夏九家又有一点呼吸不畅。沈西这个人真的英俊。 还玩吗？ 哦，我没事儿。 说着，夏九家继续练习，努力遗忘方才的一切。沈西再次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下山。夏九家学得很快，一个下午下来，对中级坡游刃有余，不过却也累了，想休息了。 我可以去两个高级坡上玩一下吗？ 去啊。 好。得到同意，沈西急急忙忙跑开，他不想让水晶皮冻等得太久。夏九家远远看着，发现沈西又是骚气十足，戴上了黑色护目镜一路冲向。 他瞧着那个速度有些羡慕，在沈西全滑完后开口跟他说， 可惜我的技术不够。 我能做到抱人滑雪，要不要试试？ 不要。 二人一路走回青玉山度假村的小木屋酒店，吃了一顿什么社会主义新农村，才晚上八点，没有事做，于是就在休息大厅里来回晃悠。大厅里有台球桌子，夏九家以前打过，跃跃欲试。沈西又想显摆，把夏九家涂个彻底，只要上手，基本可以一杆清台。夏九家气到爆炸，插着胳膊站在大厅一角，对着墙，想哭。沈西终于想起，夏九家曾经因为别人说他瘦得像根麻杆，宰鸡都比宰你费劲儿，就去练了五年的泰拳，是一个时而非常要强，时而不太要强的人，或者说是一个在其他方面上非常要强，在学习上面不太要强的人，需要小心谨慎。于是赶紧去哄， 别这样，我学打台球好多年啊，我教你打，你这么聪明，肯定进步很快。小皮灯，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呢？ 有，是有的。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本集完，感谢您的收听。